第66集，不轨。 顾元白洗好澡出来时，小半个时辰都过去了。他穿着礼衣，外头的宫侍被叫进来伺候。待穿戴整齐，发上的水被擦净时，外头的太阳已经西移了。圣上一出宫门，薛远就看了过去。圣上裸露在外的肌肤被热水蒸得白里透红，薛远头皮又炸起来了。白里透红，所有侍卫之中他的神情最为怪异。顾元白侧头一看，想起了他放在门前的那壶茶，于是懒散说道： 薛水，却将送给朕的那壶茶再拿回来。 是。 薛元脚步快速地走到了殿中，几息之间就找到了那壶放在门旁的茶。顾元白喝了几口水，干燥的唇内总算是舒服了一些。他泡了个澡，心情很好地回到了宫殿。今日的事务提前处理完了，顾元白便拿出了本书再看。 哎，今年的春猎是否要开始了？ 还有月末半月的时间。 朕好久未曾去围场狩猎了，事务太过繁忙，即便是朕也想放松放松了。 圣上，御医都要您莫要思虑太重，您一天到晚的忙来忙去，这怎么能受得住啊？ 若是圣上身子康健，田福生怎么也不会说出这种劝导圣上不要太过勤劳的话。只是圣上身子弱，易染病，这样成日成日的繁忙反而会压垮了身子。顾元白笑了笑： 将春猎的章程安排下去吧。 圣上逃避这个话题，田福生也没有办法，他老老实实地退了下去，安排人将春猎仪式提上了日程。春猎秋狩自古以来都有一套章程，执行起来并不麻烦。禁军提前十日出发，要守住山头，将所有威胁到皇帝的事物都阻绝在山头之外。春猎本应在三月进行，但今年三月迎来了会试，春猎便也跟着推迟。如今已经是五月，春日还未过去，微风舒畅极了，不冷不暖，正是一个狩猎的好时机。皇帝吩咐下去的事，整个朝廷自然全部都跟上运转。春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维和狩猎行动，能够参加的宗亲和臣子也都有要求。前些时日，朝廷中的众人都憋着一口气，不敢大声说话，不敢大声喘息。一是被御史台和齐王的事儿吓的，二是被那些曾经为齐王说过话，结果被贬谪到地方的官员吓的。这些时日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脊背之上。众人无不谨言慎行，生怕犯了什么忌讳。而这样的氛围并不利于朝堂的稳固。因此顾元白提出春猎，另一个目的就是想要缓和一番皇上和臣子之间的关系，来安抚臣子的心。这招很好用，消息刚一放出来，京城之中就热闹了起来，各个机构开始快速处理各项事务，好为春猎腾出时间。而被圣上塞到御史台的楚卫也开始同孔义林一般忙碌了起来。他们本身的官职还是在翰林院，如今的忙碌只能说是被皇帝赋予的兼职，但即便是这样，多干一份活只领一份俸禄也个个满足得很。顾元白就很欣赏他们这种心态。 瞧瞧古代的这些哥们儿，多干活也不嫌累，不嫌工资少，让他们天天996007也心甘情愿。这样的员工放到现在都得被老板给压榨死。 这一日，楚卫前来面圣，同顾元白说着御史台的情况。他说得很细，甚至将原本御史台之中的各派势力也分析得一清二楚，并逐一找到击破的办法。有些给予惩治，有些给予表扬，官职虚实高低都可以成为制衡的手段。不得不说，他说的很是合理。即便顾元白早就有了处理御史台的章程，也不禁为此眼前一亮。楚卫的才能，在他开始找准了方向之后，便是犀利而有用的。顾元白含笑听着：“ 竹青下了大功夫了。” 楚卫微微一笑，容光仿若春风：“ 这是臣的本分。 这话肯定是假的。楚卫父亲的官职不高，即便是完成了治水任务后被顾元白调到了工部水部郎中，外加赐予了虚职之后，也未曾有想向上的野心。工部水部郎中比礼部郎中权力大多了，与员外郎掌天下川毒皮池之政令，以到达沟绪验决河渠。楚寻如此安分，自然无法给儿子带来多少助力。楚卫能查得如此清楚，如此的深，想也知道用了多大的力气。 楚卿，你做得很好。 小皇帝话语柔和，楚卫不由一愣。记忆当中，圣上有一次也曾这么温声同他说过话，是他被绑到龙床的那一次。想到这儿，楚卫耳根不着痕迹的一红。 能为圣上分忧便好。 美人看起来就是让人赏心悦目，特别是有才华的美人。顾元白直接带着楚卫去了御花园散步，以此表示恩宠。楚卫的师父也是一绝，君子六艺样样一流。见着圣上在花丛中灿然一笑的时候，他不禁说道： 圣上，臣可否为您做一幅画？ 给朕作画？ 嗯。 也好，朕似乎还真的没有留下过什么画像。田福生，搬把椅子过来。 田福生给顾元白搬来椅子，公事也给楚卫搬来了画具。每一针纸皆是珍贵，每一个颜料皆是鲜艳亮丽。公事们站于两旁，静静地看着楚卫画画。圣上淡色的唇角含笑，眼中亮堂而有神，眉眼之间是掌权在手的自信与底气。风光毅力的样貌在这种自信与底气之下，好像是逝去了尘埃的美誉，散发着吸引人目光的生机勃勃。 很有趣，小皇帝身体不好，但看起来却是生机鲜活，而有些人身体健康却总是死气沉沉的模样。圣上身上所独有的明亮而火热的感觉，就像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焰。 楚卫心中思绪万千，拿起了细长的笔，蘸着水和淡墨，草草地勾勒出了一个草图。日光西移，暖阳在圣上身下洒下了一层金黄的光。楚卫抬头看了圣上一眼，然后又低头画上一笔。他的神情认真，但薛元总觉得他是在以公谋私。他每看小皇帝一眼，薛远都觉得他是心怀不轨。薛远握着腰间的剑柄，脸上还是笑呵呵的神情。府中的门客上次同他通报了探查楚卫一事的结果，完全没有发现楚卫有什么问题，但薛远完全不信他们查到的狗屁玩意儿。 如果没有问题，楚卫怎么会故意靠近小皇帝？楚卫不可能没有问题，他一定有更大的阴谋。 楚卫的目光一点点从皇上的脸上定住又移开。给圣上作画并不需要圣上一直坐在那里，这毕竟太劳累。楚卫用脑子将这画面记下，就请顾元白起来走了走，接下来若是哪点忘记了，再抬头看看圣上即可。好画需要时间磨，等到散职的时候，这幅画也没画完。楚卫经过圣上允许，可以将这幅画带回府中，等画完了再将画献上。出宫的时候，楚卫和薛远一前一后出了宫。楚家等在宫门外的是马车，薛远的代步工具是马。薛远驾马从楚卫的马车旁经过，楚卫冷眼看着他，满是厌恶。而经过楚卫马车的薛远已经收敛了笑，面无表情地想怎么能给楚卫一顿教训了。 总有人心比天高，敢去笑想不该笑想的东西，不教训一顿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